而一般的人家，就是不是非常富裕的人家呢，会只安排聘女正日子。而这个嫁妆呀，也是有区别的，根据女方家的经济条件，用多少台数来分别。一般人家呀，是24台到48台，穷人家呢，是6台到16台，也有一大一小两台的。富裕的人家上百台，那得要多少的扛工啊，但是必须是双数。一般有钱的人啊，就会借这个嫁闺女的机会来炫耀自己家的财富。送嫁妆的时候呢，还得有鼓有乐在前面开路，整个街巷呢都会充满着这种敲锣打鼓的声响，而且呀，一般街坊邻居们也都会出来注目祝福。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山无棱，天地合，你是我永久的天堂。哦哦，天苍苍，地茫茫，你是我永恒的阳光，山无棱，天地合，你是我永久的天堂。闪耀着无尽的期望，梦里看到你的泪光，凝聚着无尽的痴狂，一句一句，一声一声，诉说着地老和天荒，一丝一丝，一缕一缕，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接下来再说说这个一二三四五台的台的样式，有的呢是长方桌形，比如说过去的一些茶桌呀、油桌，四面啊用这个红围子挡上，上边呢四边有荷花栏杆、红漆雕花，也是两个人抬着一个。这个跟过节的时候用的一些食盒是不一样的。嫁妆呢，就比如说小轿，两边啊是各有两根抬杆，用双手或者是双肩扛着，通常呢是一些樟木箱子，里面放上四季的衣服、鞋子和帽子。除了放衣服的，还有子孙箱，子孙箱里面呢要放一些平时姑娘喜欢的物件，还有就是储钱。再来就是八仙桌和梳妆台一类的家具摆设了。而且啊，这陪嫁陪莲里面必须有座钟一架、盆景一对、帽镜一座、禅瓶一个，就是插鸡毛掸子的那个，还有呢就是烛台一对。当时啊，称为女儿出嫁有三宗宝，叫做夜镜、子孙盆和长河灯。而且啊，按照规矩，除了不送剪刀之外，其他的一定要周全。嫁妆里边还有什么？除了这花梨的、紫檀的、硬木罗细镶嵌的家具之外，再有就是古玩、字画、挂瓶、座钟、挂表、金银首饰、各种的化妆品、生活用品，什么都有。听说当年还有陪送姑娘买卖商号的，这买卖商号怎么陪送呀？就是抬上一块商号的匾额。当然还有送房产的，房产怎么代表呢？就是抬上一块瓦。送土地的，就是抬上一块土坯，上面呢压上红贴，写上亩数，有多少亩多少顷，都要排在这个嫁妆的行列里头。说到这个嫁妆呀，其实还有好多象征好兆头的东西，比如说用这个红尺子当做子孙尺，有良田万顷的意思。送龙凤被、床单、枕头，也寓意着要祝福新人恩爱缠绵。当然北方人可能还有就是要送包袱，这个包袱呢是取的谐音包袱，把所有的幸福美满全都包着。当然还有送痰盂的，现在人啊可能都不理解了，这痰盂啊又被叫做是子孙桶，就是要祝福新人儿孙满堂。就好像当年老北京童谣所唱的， 月亮月亮照东窗，张家姑娘好嫁妆，金皮棍儿银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定儿粉棒儿香，棉花胭脂200张。现如今啊，北京人嫁女儿嫁妆应该不会像过去那么繁琐，也不会那么全乎了。但是啊，我听我们这儿一前辈说，她嫁给她老头的时候，家里边陪送的是爱华的音箱、夏普的录像机，还有全福人做的被子和褥子，这也都是10多年前、20年前的事儿了。到了现在，这些东西肯定也落伍了。结婚的时候呢，现在可能女方陪送车子、房子的挺多的，不过呢，我也见过把自家的股权和商标使用权也陪送的。北京人啊，现在结婚也是有讲的，强调必须在12点之前完成这个行礼的仪式，而且啊，形式上是西式的、中式的都有，但是12点之后那就是二婚了，不行，必须得开饭。所以啊，这北京人中午结婚，酒宴呢往往是摆在饭桌，大多都是老字号，比如说东来顺啊、全聚德呀。而且呢，由于这个市区里边是不让放鞭炮的，那怎么办？得有点动静，就要踩气球。而且呢，也是由于宴席是在中午举行，吃完了就散了，所以呢，很少有闹洞房一说。结婚就是要包红包嘛，收红包嘛。北京人送红包的这个数字啊，跟上海人其实差不太多，一般都是300-500块。如果经济水平不好的呢，少送点也没关系。结婚这个事儿啊，关键是要来参加，就是给彼此面子了。说到南北结婚，其实风俗还挺大的，有差异就会有比较。那么哪儿的规矩更加累人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从古至今、从南到北各个地方的结婚习俗。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 想要拥抱你，听我说。 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三世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 海景房团购开始了，海南烟香湾区核心地标270度全海景房，南北通风，方正实用，4星酒店标准装修配套，实现资产增值，一地置业，百处有家。现在报名私家车 FM999 团购活动，即享特价购房优惠，每套优惠超过8万元，每套总价40万元起，45平米到75平米户型，10层到19层只剩80套，高楼层优质景观及小户型先到先得，抢订热线173-1084-8008，耐心拨打173-1084-80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从南到北，从古至今的这个结婚的习俗啊。其实一说到无论南北，婚嫁都是非常有讲究的一件事儿，当然相信大家也是多多少少都会了解一些自己当地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结婚习俗，不管是结婚的时间、结婚的地点，以及有关的一些方向啊、日子啊、属相都非常的有讲究。那么南方北方筹办结婚的生活有多忙、有多繁琐呢？结婚当天家里的情况真的是像上战场那样紧张吗？先来说说这个婚宴的时间啊，刚刚说到了这个北京的宴席啊，是在12点，12点之前必须动筷子。北方的婚宴也是的确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叫做正午吉时，新人入席，客人开吃。因为这套规矩也把这个北方新娘啊分成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起得比鸡还早，凌晨就开始化妆了，翻着白眼儿呢还就得让别人给画眼线呐、贴睫毛啊。第二种呢就更是厉害了啊，就是本姑娘今天就不睡了，跟姐妹们一起打麻将、打牌，用完单身的最后一秒。相比较北方的姑娘，那么南方的姑娘可能就更加笃定一些，也更加幸福一些了。她们可以睡到我们电台早高峰节目结束之后，再起来梳妆打扮也是不迟的。因为南方的宴席啊，一般都是在晚上5-6点才开席，一下子就比北方新娘多了5-6个小时。中午呢，接到新娘到新房之后，先要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小夫妻们还有时间跟摄影师和摄像师一起出去拍拍外景，然后再悠哉悠哉地回到酒店。说起来可能北方的姑娘就更加的羡慕了，大家想一想啊，一大早上早早的就要起床化妆，本来状态就不好，哪还有心情跟我们美丽的伴郎伴娘出去再拍外景啊。所以呢，这个南方北方差距就有了。当然如果北方新娘也想学习一下南方呢，可能也要三思考虑一下长辈的意见，因为毕竟北方晚上办宴席啊，大部分都是二婚。 因为有句老话叫做头婚办中午，二婚办晚上，所以可能当时baby 结婚的时候， baby 和黄晓明结婚的时候，好多小伙伴都看不懂了啊，为啥这婚礼要在晚上办呢？这就是南北方婚礼婚宴的时间的不同。再来说一说婚礼上的气氛啊，南方的婚礼呢可能西式的偏多，而且啊更加注重一些浪漫和温馨的气氛，而北方呢可能更多的注重的是热闹和喜庆，而且呢尤其是在我们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啊，地地道道的中式婚礼非常的热闹热烈，放炮啊，吹喇叭，各种乐器一起上，听说还有要放礼炮的，晚上呢可能还有礼花宴。当然了，这个气氛的确是不同的，而且啊，这个闹洞房和不闹洞房也是不一样的。这洞房是闹还是不闹呢？这个婚宴主桌上到底是做父母长辈还是要做朋友呢？其实南方北方这个城市的婚礼习俗还是有好多都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啊，结婚闹洞房的比较少，而且呢，这个主桌啊，都是由父母长辈领导来做。而南方为了闹洞房，听说还会去豪华酒店开房间，主桌上坐的呢也都是没有结婚准备结婚的一些小青年。可能最根深蒂固的差异啊，就是在视觉上来体会。那么就是酒足饭饱之后走出酒店，你是能看到太阳呢，还是能看到月亮？有的时候啊，我也在研究，哎，为什么北方人啊就喜欢在中午吃饭，南方人呢又选择在晚上吃饭，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后来呢，我就琢磨出来一条不是很有道理的理由，可能北方的男人啊比较大男子主义，而且呢关键的时候不心软，况且老祖宗早就知道晚饭要比午饭贵，所以在北方的婚宴大作战当中，赶早请午饭吃，反正红包照常收，对不对？然后晚上再小范围的攻击一下，再搓一顿，人情债又赚翻了。头脑非常的清晰啊，眼光长远，这一点呢，我觉得北方的男人可能比南方的男人精明多了。虽然大家的印象当中，南方男人更加的聪明，不过我觉得嫁给北方男人还是挺明智的哈。毕竟呢，我可能要嫁的也是北方男人。 你不要害怕，除了不能随便去采野花，多了一个爸一个妈。其实结了婚以后挺好的，姑娘你不要害怕，除了那个拎着饭盒的忍者，从此再没有别的哥哥。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幸福，像头猪。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清楚，挣钱是首要任务。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幸福，可以懒得像头猪。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清楚，挣钱是首要任务。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梦阳。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从古至今，从南到北的这个婚礼习俗啊。现在很多人呢都会选择西式的婚礼仪式，太过于简单的仪式也让我们找不到以前古人结婚的那种幸福感，反而仪式感有点太强了。其实我们中国的婚礼这个含义是非常神圣而且吉祥美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婚礼。看惯了西式婚礼，那么中式的传统婚礼习俗你还记得多少呢？中国的传统习俗啊，来自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国人特别偏好红色，认为红色呢是吉祥喜庆的象征，所以中式的传统婚礼大多都是用大红色来烘托喜庆热烈的气氛，孝敬、祝福、吉祥也成为这个婚礼的主旨。而且啊，婚礼的每一项礼仪都渗透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首先，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法，结婚必须要有三书。三书，书本的书。三书是什么意思呢？三书指的是啊，在礼聘过程当中来往的文书，分别是聘书。聘书就是在定亲的时候交换的。第二个呢是礼书，这个礼书啊就是礼品的清单，里面呢需要详细的列明礼物的种类、数量。过大礼的时候一定要交换。再来就是要迎书，迎娶新娘的书，交回当日呢用来接新娘过门的时候使用。说完三书就要说六礼了。结婚是一件礼数非常齐全的事情，这六礼啊是指求亲到说媒再到迎娶完婚的手续，分别是什么呢？第一是纳采，也就是说俗称的啊说媒，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说媒提亲，女方家答应之后呢，男方家就要准备礼物前去求婚。再来是问名，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合八字儿，托媒人问问女方出生的年月日和姓名，然后准备合婚的仪式。再来是纳吉，也就是说男方家里得知到吉兆之后准备礼物通知女方家，婚事得到初步的待定。纳吉完了之后啊就是纳征，纳征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定，也就是大礼，男方要选择一个吉日到女方家举行订婚大礼。请期，也就是说择日完婚。以前呢选择择日一般要选择双月双日，不太喜欢三六十一。三呢有散的音，不选六呢是因为不想让新人有办事的姻缘，十一则含有这种不尽之意。最后一步就是要亲迎，婚礼当天男方要带着迎书亲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在婚礼前几天啊，男方呢就会选一个良辰吉日，在这个新床上呢将被褥床单铺好，再铺上龙凤被，被褥上呢撒上各式的喜果，比如说花生、红枣、桂圆、莲子，寓意呢就是新人早生贵子。这个啊就叫安床，这是有老话的啊。而且呢在安床过程当中，抬床的人和铺床的人还有就是撒喜果的人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好命人。好命人就是父母健在，兄弟姐妹齐全，婚姻和睦，儿女成双，自然也是希望这样的人可以给新人带来同样的好运。

对于这个盖头有很多的说法，其中一种呢就是说，古时候啊，新娘蒙上红盖头就是为了遮羞，哎呀，新娘子太害羞了，遮一遮羞。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源自于古代的掠夺婚。大家都知道内蒙那边可能会有抢婚和掠夺婚之说，这个意思呢就是新娘子在蒙上盖头之后啊，就永远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因为古时候女子的地位非常低，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所以盖上盖头呢就别想再回家了。 和你说话， 你经过我是风起浮动，我的发。 刚刚说到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其实现在很多嫁女儿的时候啊，爸爸妈妈都是最难过的，所以呢在婚礼当天经常哭得最伤心的就是女孩子的父母了。那么古代在嫁女儿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习俗，叫做哭嫁。哭嫁在今天看来啊，虽然能够理解，但是如果让你连续哭三天可能就没办法接受了。但是在古代，由于交通非常的不方便，女儿呢在出嫁之后很难再见到自己的娘家亲人，所以呢女子在出嫁之后啊，就不像今天这样随时随地的就回家了。当年新娘如果想回娘家还必须得得到丈夫的批准，所以呢这个嫁人呢一定是要哭嫁了。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哭嫁的来源啊，是因为古时候的女子婚姻呢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所以呢他们就用哭嫁的歌声来控诉这一个不平等的婚姻制度。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就是要拜天地了，也就是拜堂。这个呢也是中国传统婚礼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但是拜堂啊并不属于古代的三书六礼当中的礼仪。在婚礼的礼仪之时，司仪会大声地说，哎，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其中啊这拜天地就代表了对天地神明的敬奉，而拜高堂呢是对男方父母来行礼表示孝道，夫妻交拜则代表夫妻相敬如宾。在某种程度上，夫妻交拜是古代少数可以让女性和男性同一地位的一种表现。拜完洞房，拜完天地啊就该入洞房了。你看我多么着急呀。这个入洞房呢，按照旧时候的规定啊，新郎的同辈兄弟是可以来闹洞房的。因为老人们认为新人不闹不发，越闹越发还可以发财，而且呢还能为新人来驱邪避凶，婚后必定吉祥如意。其实说了这么多的婚礼习俗，无论是嫁妆还是彩礼，又或是婚礼上的这些三书六礼啊，总而言之，南方北方古代现代，大家对于这个婚礼的意义和祝福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新人能够早生贵子，白头偕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你要嫁的娶的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是我们的华夏炎黄子孙啊，我们骨子里面呢还是有我们自己的坚持和祝福的。最后呢也希望即将结婚的各位新人们啊，红包拿到手软，当然早生贵子，白头到老。好啦，说了这么多，如果你的家乡有什么特别的婚礼习俗，也欢迎来告诉我。好啦，这里是听游天下，我是孟瑶，拜拜。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越是告别你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缺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缺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闭上眼。